无聊。 周一的清晨，先用一首《爆米花的味道》来刺激一下你的味蕾。但是呢，小阿飞啊，阿飞，他说要迟到了，早安加速曲让我加快了速度。 是我们今天的早安到零清醒歌曲也变成了早安加速曲。今天确实因为是周一的早高峰， 是 城区的很多路段都因为交通事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拥堵啊。那么提醒大家，虽然可能有迟到的风险，但是安全行驶还是第一位的，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然后不要违反交通规则。 是，不管怎么说呢，今天周一的早晨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非常高兴的这样一个心情。同时呢，天气到底如何配合你的心情呢？我们来关心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哎，今天的天气非常舒服。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1度。那么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晴天继续再现，最高气温会持续在12度上下，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大家户外活动，还有居室通风。 对， 早晚气温低，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到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呢，晴天，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上天的天气呢，就感觉用一个词来形容，波澜不惊啊。 嗯，上周就是这个词啊，这周咱们去换一个词好吗？ 那就是那个冬老虎也不行啊。 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飘摇的云，第二名是柿子，第三名是蒲公英，第四名是飞鸟，第五名是两孩妈。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刘旭，第七名是 Old Boy， 第八名是牛牛爸，第九名谷雨，以及第十名睡不醒的默默。来，恭喜这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 哎呀，我跟你说，最近这个词儿啊， 就特别需要先出一首歌， 不吐不快了。我们先来听听大佐。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开启早秀的日常玩梗时刻，快来说一说你最近知道哪些全新的梗，还有哪些被玩坏的梗吧。那什么，一会儿你们俩好好聊天。 你说大佐这膝盖歪扣钱，一共说了14秒。 嗯， 然后还有一句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剩下一共就剩6秒了。剩下6秒就是你们俩今天玩梗吧啊？ 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关于梗这个话题呢，大佐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大张伟老师却有的可唱。 哎，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他的那首《世界上梗最多的歌》。 然后你说我给你安排了没有呢？ 想好笑。要有 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 你确实感觉最近这个 梗梗梗梗，我怪得奇葩，哎，但我有趣啊，梗梗梗梗，苦与我无关，哎，但我有趣啊， 有有有前途顶额头，化作一只独角兽。 我改 个吗？哆来咪发嗦，快乐几分钟，把你做到最可口。 我改 个 吗？ 你抽什么抽，抽就不能接了抽，去北京你被天酒。 我改个吗？ 哎呦呦呦呦，烟花满宇宙，空气飘来都想弄。我的美梦从没叨叨，怎么叨叨总会养高。我的脑洞吹你自梦，阿里哟阿里哟。我的不痛不痒叫叫，多么叫叫，总在天空。你的想象力的不穷，阿里哟阿里哟。 嘎嘎嘎嘎嘎，我怪得奇葩，哎，但我有趣啊。嘎嘎嘎嘎，苦与我无关，哎，但我有趣啊。 悠悠悠，天头顶额头，化作一只独角兽。 我改个吗？ 哆来咪发嗦，冰雪即是融，烧一把火燃自由。 我改个吗？ 你抽什么抽，抽就不能笑了抽，去北京你飞天酒。 我改个吗？ 哎呦呦呦呦，长大风雨中，阳光下是小朋友。我的美梦从没叨叨，怎么叨叨总会成功。我的脑洞全力自梦，阿里哟阿里哟。我的不痛不痒叫叫，多么叫叫，总在天空。你的想象力的不穷，阿里哟阿里哟。 嘎嘎啊咚咚嘎，我怪得奇葩，哎，但我有趣啊。嘎嘎啊咚咚嘎，苦与我无关，哎，但我有趣啊。 咚嘎嘎咚嘎嘎咚嘎嘎咚嘎，是个嘎奇葩， 哎，但我有趣啊。 咚嘎嘎咚嘎嘎咚嘎嘎咚嘎。 让我有趣啊， 更加的更加。 的奇葩，哎，但我有趣啊， 哎，但我有趣啊。 哎，这首歌曲啊，你说它的这种梗特别多吧，它号称世界上梗最多的歌。 对呀、 啊、但是 有120多个梗，好好像 其实你细听主要听的就是但我有趣啊，对，就是他 以为真的能讲出来一些有意思的梗。 是啊，就差评这首歌曲啊。 但人本来玩的就是一个梗嘛，这个梗就是你以为我要给你讲梗，但实际上我填的是梗这个字。 那我来给你个梗呗，哈。乾隆白菜是个凉菜吗？ 你怎么这么杠呢？你等，咱俩不能再继续演了， 对不对？ 小心人家把咱们这段截下去，说不清楚了、啊。 我跟你说啊，这个 Mr. 沈呢玩梗说乾隆白菜是个凉菜，大家今天说到梗的话，最近这个上榜率是比较多的， 嗯、 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梗算是一个密码，就是你听的这段呢，我也懒得跟你解释特别细致。 对， 但是你如果知道这梗，咱们俩就是最近关注了同一条新闻和消息，对吧？ 是的，因为昨天在我们早上音乐秀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然后月鸟小哥在晒自己做的这个午餐，大家就开始玩起了这个梗，之后静怡就开始乱入进去，就是说、你怎么那么杠呢？我没有发现大家那么开心，就大概几十个从来不说话的人突然跳出来，好、哦、吵起来，吵起来！ 你们还想让我们今天再来一遍？没门 儿！已经最近的这个梗啊，已经有点被玩坏，加上跟我们的职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但是 同行就不拆台了啊，好不好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一猜碰摸摸，请问乾隆白菜这个梗咱们就过去。肚子可以擦手机是什么梗？有什么可说的？上周四你们都没有看到吗？啊！ 所以你看嘛，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笑点取决于知识结构，就是 这个笑点有什么取决于知识结构的啊？ 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上周四的时候，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月鸟小哥哥吧，经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着活着就忘记了有视频直播这件事情，拿起手机冲着自己的肚子就开始擦， 然后呢 结果被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发现了，在抖音的平台当中，他就说哦，原来肚子还可以这样用啊。 他说的是同款擦 同款就是用肚子擦手机，看来自己也经常这么做。 对，然后呢这个知识结构呢，来知识点啊，开始画啊。然后静瑜说我也可以，他就在空荡荡的自己的下摆衣服上的蹭两下。我说你那个没有反作用力， 就是你要不要试试我的？ 你试试我的。 我试了试 PD 的肚子擦手机，真好用啊，那个手感，而擦得特别干净。 就是省得往出掏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摩擦力很。 这一看就是我们早上音乐秀自己的梗，但是其实呢，咱们生活当中呢，确实梗特别多。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这个梗就没有停过，什么哥哥美眉啊， 啊， 什么互联网中恐龙青蛙呀， 你这是哪年的梗？ 是，你看，那这个梗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过来的嘛，对吧？但是呢，也有人，我觉得有严肃的文学家，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梗文学。他觉得是应该被称为语言贫乏症，为啥呢？当你想不出啥的时候，你就直接来一句，比如说 YYDS 呀，绝绝子呀，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引起了大家的高度的关注，叫做为什么我这么讨厌绝绝子？就直接冲上了当时的这个榜一，原因就是大家发现这个词儿实在太好用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对方呢又觉得这个词儿你在说什么？感觉好像跟那个真实的意义是相关不大。啊，你好绝绝子啊，今天这是啊，你这个人很绝绝子，对不对啊？ 哎，但你发现很多的梗其实是在一个相同的小圈子当中传播开来的，比如说 这种就像出圈了嘛。 对对对 对, 对， 像绝绝子啊 YYDS 这种现在都已经出圈了啊。 哎， 但是各自小圈子当中的这些梗呢，就是讲的话各自能听得懂，而且它更新换代会很快。 对，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之前的一些梗你不记得了，但是新梗总要被大家拿出来玩一玩的。 有道理，有道理啊。你像比如说，哎，你看有人说把这个梗可以分成这么几类吗？你看觉得对不对哈？阴阳怪气类，青春伤痛类，缩写文化类，土味情话类，还有自信爆棚类等等。 哎，我想一想哈，缩写文化类就是 YYDS 呗啊， 就土味情话这个我 想你的意 啊，对对对， 对， 这自信爆棚类是哪一种？ 哎，就是前两天那个社交强大症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对吧？ 好的。 阴阳怪气类可能就是你搁这儿呢。 你这个不应该是废话文学类吗？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就是缩写文化的一个分支了啊！哇，这首歌曲当时一听的，他们说女主大感觉特别强大的爆棚的这种气场就出来了，对不对？ 那 GQ 到底是什么的缩写？我只要是一个杂志， 就是杂志。My soul, you're a budget Elvis Costello. Baby, you deserve a medal for being number one asshole. Stop wasting my time. Even on the cover of GQ, I am never going home with you. A leather jacket don't impress me. I'm not a fool.I'm kinda different to the girl next door.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Girl, legend of your lunch hour. Over me, you bear no power. You'll never get a smidge from me, acting like a chief on me. I bet you'd like to see me on my knees. This ain't reality, MTV. Another reject from the city. I only listen out of pity. Stop wasting my time. Even on the cover of GQ, I am never going home with you. A leather jacket don't impress me. I'm not a fool. I'm kinda different to the girl next door.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Girl, please rescue me. Even on the cover of GQ, I am never going home with you. A leather jacket don't impress me. I'm not a fool. I'm kinda different to the girl next door.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Girl, please rescue me. 同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来早安音乐秀，我们今天来说说梗啊。刚才来聊聊我们俩刚才对梗的这种分类，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流行梗太多了，说说那些被玩坏的梗。我觉得你也可以聊一聊之前就是像静瑜刚才说到消失的那些梗，对吧，就是之前你特别热衷，最近也不怎么用了，对吧。 比如 Y 提到了一个爬山梗，你们还记得吗？当时隐秘的角落爆火的时候一起去爬山嘛。 这段时间咱们俩节目做的像恐怖节目 多火呀。哎，这真的你看现在很少就有人在 爬山吗？ 聊这个事儿了。 是啊，但是呢这个摩羯这个梗实在太老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个好老，大概10年前了吧？啊， 嗯，对，但是小坏雷克多说，哎，最近的一个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之前看一个小视频里面，一个空调师傅正在修空调，然后主人站在旁边很尴尬，就想搭句讪，然后张嘴就来：“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人家正在给你修空调，你说人家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然后宋彦军呢说，所谓的梗呢，应该就是外人不知道，内行人的这个说道而已。 对， 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当一个乐一笑而已。 哎， 话是这么说，但现在有些梗就出圈了呀。 嗯， 所以就变成了，比如说你会发现满屏的 YYDS， 一开始你还觉得这个影响力也不大嘛。 嗯， 我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结果到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嗯， 所有人都在说 YYDS 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好像我就有点跟不上步伐的感觉了， 就 out 了。嗯， 对啊。 但是你看，同一个圈子当中，这个梗就很容易传播。比如来考考我们的小耳朵哈，周周说了，有一些梗呢是静鱼刚开始玩的，所以呢就越传越多。比如万年水宝，大家知道是什么梗吗？ 哦， 还有给妈吃一口，大家知道是什么梗吗？ 给妈吃一口，这是个什么梗啊？ 你忘了？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个梗吧？这 还有 故事吗？ 像夏雨说柠檬梨这个梗啊，这都是经常听我们早秀的话会知道的。 对，柠檬梨。 今天希望大家多提供一些出圈的梗啊，还有一些曾经玩过的梗。 完了，就是今天呢说了一堆早秀的梗。早秀的烂梗一出，一帮新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梗啊，没听过是吧，千万不要跳台啊。 哎，还有像 Easter Pro 摸摸提到的之前的老梗元芳你怎么看。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挺有意思啊。京城大汉说你是什么垃圾。哎，这不是骂人话啊，这是那段时间垃圾分类的时候啊，大家都 你说这个是什么垃圾。 对，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这个梗这件事儿确实是标志着，哎，如果大家现在还说一个原来的梗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点 out。 但也还好，因为有像圣黑猫萨玛提到的，有一部分的老梗因为广为人知，已经从梗变成了日常用语了。比如说 flag 就是立个旗子嘛，对，就是立个 flag， 对，现在大家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用语在用，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梗了。 是我之前那个老师呢，就是他说话特别的，应该说他在教学嘛，其实他还挺专业的哈，他一直在跟你说，所以这个地方你需要怎么样，然后他忽然说一句话，我当时特别出戏，他说所以这个地方你要 hold住 ， 你要 hold 住，把那口气 hold 住以后， 这最早 你就可以有人物的情感和感觉啊。 最早应该还是那个谢依霖，对，在《康熙来了》里面的表演。 最近好像听的说的比较少一点了哈。 哎，是是，但是他也算是跟立个 flag 一样，慢慢变成一个日常用语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些梗啊，大家可以先说点梗，比如说呢，最近这个废话文学确实挺多的。 嗯， 好像咱们早上也 上次听到这么好笑的梗，还是在上次。 嗯。对，我就发现你经常在这儿搁这儿呢。 哎呀， 行，差不多得了，慢慢来感受一下啊。但梗的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老梗吧，来自于陶喆、苏拉和兰帕的语言啊。 在意大利有一个不务正业的男孩，他叫做苏拉。他有个死党，混得也不怎么样成才，他叫做兰帕。他们每天是只守在我家门外， yeah, oh, 一见到我就会兴奋发抖起来。在街头游走，有苏拉兰帕陪伴，他们像两只好狗，拿着鸡毛抓着耗子，忙得像大人物，人模人样，超酷。他们辛苦，像他们一点甜头尝尝。Yeah, oh yeah, 爸爸的鸡又大又腿长了起来。Yeah.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和苏拉和兰帕的语言。 陶喆和苏拉和兰帕， 对， 我在想这是什么老梗？这不应该是一首老歌吗？ 他们就是搁那儿呢。 哎呦，你这歌搁这儿呢？ 哎，这首老歌，但是其实我想说到的是，就是他说到的是这个预言嘛。其实呢，很多的梗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含义而已，但是后来被人无限的扩大它的内涵。比如说那个绝绝子，你知道上次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朋友，就是他从武汉来到北京跟我聊天，他也是在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视频一出啊，我当时就绝绝子了，我当时脑袋里面反应的全都是鱼子，你知道吧？我 心想这是什么子，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啊。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的，我只能接受绝绝子和 YYDS 这样的字出现在就是聊天的文字当中，我还不能出现在日常的这种对话里。 对对对对， 如果有人在对话里给我加上了绝绝子 YYDS， 对，我就会一愣，就觉得这是什么。但你看刚刚陶喆的这首苏拉和兰帕的预言，然后圣黑猫萨玛说什么苏亚雷斯和兰帕德，这是什么神曲。你看这个梗就是踢足球的人就会懂啊。 哎，那你还可以，你知道他 们，那当然我最喜欢的可是梅罗好吗。 啊，那你那个他俩是哪个队的 啊？ 今天还有反问这道题、啊、 等等 啊， 让我思考一下、啊、皇家马德里。 哎，错了错了，行了，不考你了啊。 我只知道是一个球队。 对，原说今天的歌曲都很适合跳起来，难为我开车听是今天的这个咱们慢慢来啊，咱们有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这种歌曲、慢慢来伺候你的耳朵啊。 你这又是什么梗，伺候你的耳朵。早安音乐秀，伺候你的上班路。 是 My Pleasure 说要啥自行车啊，这一句很多南方的朋友听不懂，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南方的朋友吧，是那个不怎么看小品的人听不懂。 嗯嗯， 对不对啊？ 还有一些在网站上比如看 B 站比较多的，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子期提到的梗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唐国强老师出圈的梗啊。 但是长帝这句话吧，我估计你应该不是特别高兴啊。 嗯， 长帝说还有电多嘞，这是我唯一会说的山西话。 陕西话 这可应该不是山西话吧。 对这个梗也真的是月娘小哥要不要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应该是你来解释吧，这个电多嘞是你后来放阳光大的呀。 放歌吧放歌吧。还是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电多嘞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那应该 就是 YYDS 和绝绝子吧。啊， 哎呀，月鸟小哥第一次去到西安的时候听说西安美食很好吃，但他不太知道我们那边的主食到底有多管饱，他就一次性点了，在一顿饭当中点了肉夹馍、凉皮、羊肉泡、芹三臊子面。老板倚着窗轻轻地说了一句，小伙子电多了呀。 你咋才说呢啊。 家的手摊斤斤计较的还着这梦想，找回一些零碎的情况，打包余温的谎也收了，一身的倔强，脱下的高跟鞋，只微笑的妆，镜子里面住着谁遍地鳞伤。啊清晨都害怕地铁太拥挤，一到深夜又担心房间太空荡，日子就像是耳机里烂大街的歌，在单曲循环播放啊。 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十四九

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我们来听到了一首暖暖的歌曲。但是呢，暖暖的歌曲呢，并不能够打消我们心中对梗的疑虑。 你暖暖都已经暖了，你对梗有什么疑虑？你告诉我。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啊，就是有的人如果在你面前真的说出了这种梗的话， 嗯， 就是刚才说到的 YIDS 或者绝绝子是一类嘛， 嗯， 还有人就真的会跟你开玩笑说，哎，是什么夜想你的夜之类的。 哎呀呀呀呀，这个我受不了，嗯， 是吧？上次那个土味情话大赛，咱俩这个耸肩的次数， 嗯， 一个小时也有100来次了吧？ 啊，但你看哈，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嘛，大早上的时候喝上一碗暖暖的菜粥，是不是还挺合适的？ 嗯、 关于梁静茹也有很多梗啊，比如像痴心绝对提到，你们是忘了。是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 嗯，还有那个宁夏是吧？ 对， 但宁夏那个真的是在说宁夏， 真的是在说宁夏。 之前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 嗯嗯嗯， 是，但是这个，比如说像无名8059就说接着奏乐，接着舞。 嗯，对，是这样的、嗯。哎，这是最近比较出圈的一个梗啊。 是。 还有像卡卡东提到的“一花一世界，一分一篮板”， 一分一篮板。 打篮球的朋友， 一花一世界我知道是吧？ 对，一树一菩提嘛。 哎、对， 这就是打篮球的朋友经常玩的梗。 对，然后呢，这个。丢 p 说那什么梗被玩坏了呢？就是听友总绞尽脑汁发留言，想让主持人吵起来。 哦， 那你们这个，你们是没有做到的， 可能是要失望了。 对对对， 嗯， 我们俩开话筒的时候从来不吵架。 嗯，都是关了话筒在直播间里打。 也没有了，周四那个视频直播能看得出来嘛？啊， 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周四敢开视频直播吗？因为周一、周二、周三、周五都在打。没有了，用周周的这句话回应大家：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哎，什么乱七八糟？ 这是最近也比较火的一个梗。 浩桑的说到很多，就是像搞笑漫画日和当中的中文配音当中的一些梗也变成日常， 嗯、 像当时什么闹不住啊、 嗯， 不给力啊，尤其给力这个话， 嗯， 后来就变成你要非说给力从啥时候开始的，但你不知道、 嗯， 但是你会发现日常经常有人说给力这样子，对不对啊？ 嗯，包括来说那个奥利给，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是给力哦哦，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啊？是吗？ 嗯，对。不然你知道奥利给是哪儿来的呀？ 奥利给不就是那个怪哥什么怪哥，就是他那个冬泳怪哥。 对，因为奥利给就是给力哦，反过来。 是他说的吗？因为他是第一个说的人，你总得问问他什么意见吧。 那我 你给人家反过来就反过来。 我在网上看到的。 青鱼好奇怪、 啊，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啊、 你就这么想的、是吧？ 还有李杰 Lemons 提到的之前的一个梗哈，你姓胡吗？我不姓胡 哦，哎呀，嗨、哎，真是， 这就是语音方面的一些梗哈，像查理普斯也提到孙悟空的孙，别罗马的别、 嗯、啊，对，停，好吓人，这个啊， 待会儿我俩说都不会话了就， 对对对，欧若拉说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哎，这是从哪儿出来的 啊？这个也是， 咱们也经常会用这个词儿， 对，哎，但是这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一个梗，现在已经慢慢变成流行语了， 对， 嗯、 但是用户1069呢说，你过来呀。嗯，这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啊、 对，这是沈腾的经典梗、嗯、 是，还有痴心绝对说大，他说大可不必，他发明了这个就是那个鸭子那个、 嗯、 大可不必 哦，大可 D-U-C-K、嗯、 对，但是他们说这种谐音梗还挺多的，比如说笑不露齿，不露的这个蓝色那个、 哦 blue, 笑不露齿， 嗯， 偷你带水，偷你带水， 偷你是理发店的老师每天要给你带杯水吗？ 还有这个贪生怕死 哎呀，这些烂梗啊，这 是 怪不得这个李诞不喜欢玩谐音梗啊，还是应该还是有原因的。对，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不扣钱哈、啊，还鼓励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嗯、最近流行热梗太多了，说说哪些梗被玩坏了，你还记得哪些老梗，都有哪些新梗，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末呢，这个由韩寒监制、刘巡、子墨来指导的悬疑喜剧片《扬名立万》是在豆瓣上拿到了7.7分的开局分数，应该来说还挺不错的啊。 哎，上周我们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哈，因为它是已经确定定档，马上就上映了。那么现在上映的这个成绩真的是还是挺让人骄傲的。 嗯， 作为一部悬疑电影呢，整体故事的结构跟传统的悬疑片不同。当时我们跟大家讲这个结构的时候，月鸟小哥也觉得很惊奇。 嗯， 就是一群失忆的电影人被召集在一起， 嗯、 想要把当时轰动一时的悬案翻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而此时他们却正处在案发现场、 哎、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YYDS 呀、 这就是一个剧本杀当中的剧本杀啊，在线沉浸式的。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就说啊，没有想到电影这么上头，有剧本，有脑洞，有升华，题材也很吸引。 嗯，是非常好啊。谈这些作品包括之前的这个赛车那个电影，对不对啊？ 嗯， 就大家都非常喜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他之前的电影当中出现过一个版本，但我听完以后呢，发现真的很像李宗盛大哥这版的直接的 KTV 的翻唱版本。那我们还不如直接听这个版本好了，好不好啊？ 所以到底是哪个版本？ 我是真的爱你。 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把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悄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Rick Astley 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过好几次了啊，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歌曲呢其实最近再度爆火呢，是因为它在豆瓣包括呢在 B 站当中呢被捧为了梗神歌。 为什么？ 因为大家去看一下最近的比如说跟梗有关系的一些视频，一定会放这首歌曲。其他的一些歌曲就是你那首什么梗梗梗梗啊， 大张伟老师的梗梗梗，世界上梗最多的歌。 是，还有包括呢就是这些你会发现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就像你生活当中绕不过那些梗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这梗啊，实在是太多了。跟我们来说说那些哪些梗你觉得是被玩坏的梗啊？ 是的，哎，有之前的一些老梗，当然也有最近火起来的一些新梗啊。你看这个老梗，三月提到的那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火，而且这句话真的好有用啊。 对，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可能给很多人的词汇库当中添了几把武器，对不对哈？这个还有这个 Bingo 说 Scoy 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经常看动漫的朋友会知道的吧，好像是一句日语。 对啊，还有就是家里有矿啊。 然后对， 家里有矿，这个就是比较典型比较简单的易懂的嘛，对不对啊？ 对，就是说花钱这么大胆，一看就是家里有矿。 还有 如果家里没矿，不能够这么花钱。 家里有煤矿也行啊。云 什么矿都可以。 对，云之精的说，我最近知道的梗就是你礼貌吗？ 哎，确实是，最近这个梗真的还挺多的，挺多人玩的。 对。但是你看李然就说，很多人就说，就是早些年这个娱乐圈的一些梗的，现在就没有人说了，对吧？啊，比如说像且行且珍惜啊，很傻很天真呀，无图无真。无图文真相应该不是啊，前两句应该是啊。 还有杜普他说，最近呢多喝热水竟然被用来形容男人很渣，这也是一个挺让人不可思议的梗。 对，还有那个璇说秋裤的梗啊。 秋裤是什么梗？ 对，秋裤是什么梗？秋裤就是那个就是冬天里的第一条秋裤吗？ 多穿秋裤吗？ 还有那个奶茶是吧，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是是， 对， 你要这么提的话，查理普斯提到的这个，怎么可以吃兔兔？ 哎呀，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你好好说话是吧？咱们能不能承诺不先发动魔法攻击啊？ 那我还有另一个啊，谢谢我们小耳朵们不停的在给我提供梗的武器啊。 还有什么梗？ Stream 说，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后面那句其实不能 出穿。无人的街道，在空荡的家里。 对， 我怎么可以唱这么久？ 因为你那段背得很熟啊。 就只是我一个人开狂欢的 party。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场景。当时呢，静瑜觉得刚这首歌曲跟我练得非常熟，然后送我们去唱 KTV 的时候呢，他一个人非要点这首歌，还要拉上我。当这首歌唱了一半，我们俩大气不带喘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吧？哎呀，呼哧带喘的哈。 但是你知道，大家没有听过完整的歌，只知道淡黄的长裙和蓬松的头发的这个梗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你们俩在做什么。就虽然我们俩唱得很卖力，但大家就是尴尬，都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你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老梗？ 好老啊，这个梗。哎、 好了，谢谢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分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哪些被玩坏的梗，以及你脑海当中还有哪些老梗呢？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阿丽呢，最近呢是正式宣布了暌违4年的新专辑已经进入到了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了。她的歌迷呢说，哎呦，你还记得有发专辑这件事呢？都是老泪纵横的感觉。 还好还好，现在一准备就是整张专辑啊，所以有很多歌可以听了。那么在期待新专辑的同时，我们也来回顾一下阿令新发的上一次的歌，这已经是他目前之前发过的最新的歌了哈。 你点的歌救了我，真的，在梗这么多的时代呢，还是你点的这首歌比较好听一点哈。来， 淡黄的长裙， 哎呀， 蓬松的头发， 不点那首歌，我们要点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来自阿令。 没见过哼过同一首歌，片段的前奏，我瞬间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 客套太假，何必拘泥文法？ 不习惯废话， 别再啰嗦不话。 孤独自转的星球，说快乐也是快乐，有骨头碰骨头那种寂寞。 动了，摸动 梦动 ADD 我站在过动中想疯了，放空去我俩做个队伍，靠中一骚扰阿克鬼不播个 R&B 就要黄泽听就被切上跟我夜他 孤独自转的星球，那时候就我一个全部都捧过头那种寂寞、 yeah、最陌生的老朋友，当音乐无中生有，当音乐天气火我们是一伙、oh、 你点的 你点的歌 你歌中了 没变的歌， 当感觉有了出口， 当感觉有了出口， 你点的 点的歌 你歌中了 就能说 让生活更值得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越优雅，越从容。一汽丰田凌放，耀目上市，高颜值，高性能，高科技。尽享优雅从容人生，详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优雅于行，智慧于心。东风本田英仕派携 Honda Connect 3.0 系统换新登场，现购车尊享12至24期零息，到店置换可享3000至5000元礼遇，混动车型专享交强险补贴，详询东风本田各特约店。 北京 SKP 邀您欢度周年庆，11月11日至21日满千返百，刷银行卡赠购物卡，周4、6日推荐品牌满千返200，10倍积分，更多会员礼遇到店发现，大旺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全新捷豹 XFL 豪华运动旗舰轿车，于动静间尽享尊贵豪华，以耀目风范成为瞩目焦点。购车尊享前3期零月供假日贷，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啊、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抵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1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蓝镜丽家11月家居嗨购节，家居建材满5000立减3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坚果投影仪。蓝镜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聊聊跑步当中的跑鞋。在谈到跑步装备的时候，跑步实在是一项要求不太高的运动，不管你是以跑5公里为主，还是在为马拉松来做着准备，基本上呢，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件有利于排汗的运动装和一双合适的跑鞋。对于跑者来说，一双好鞋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质量再好的跑步鞋作为消耗品，终有应该被换掉的一天。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才去更换新鞋呢？其实出现以下的情况，你就要准备去喜新厌旧了。第一，腿脚出现疼痛。如果你遭遇到了一些不正常的脚痛，意味着应该换双跑鞋了。如果跑鞋的缓冲装置已经严重破坏，或者被过度压缩，则会加重冲击这方面的伤害。第二，已经跑了足够多的里程，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如果你的跑鞋跑的距离越长，更新的速度就会越快。跑鞋的耐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跑量和跑步的路况、脚步的着地姿势以及体重等综合因素。至少我们有一个变量区间可以供你参考，那就是480公里到800公里左右。第三呢，就是鞋底的磨损情况。跑鞋的底面覆盖有一层橡胶，就像车子的轮胎一样，一旦鞋底破损，鞋子就失去了很多的抓地力。另外，如果你的脚底出现了起水泡的现象，跑步的时候脚底起水泡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考虑换一双新鞋试试了，因为这也是跑鞋功能丧失的标志之一。第五的话是没有通过挤压测试，用手挤压一下鞋子的内侧，如果被挤压的部分不能够正常弹回恢复原样，说明鞋子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也该换双新鞋了，你知道了吗？好马配好鞍，好脚配好鞋，只有你拥有一双非常良好的跑鞋，你才能够在跑的时候像风一样自由，像音乐一样不羁。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建豪带来的 Boogie 不羁。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不需要你提醒，你让自由关掉起来、记录无线索，挡不下我们快无法安排、让屁股变成摇摆，转起臂像跳芭蕾、We got the groove for ballet, don't give a damn what you say. Oh no, 给我一个节拍，让身体狂野节奏。 快跑 Running Time。 好累啊，这是呼哧带不喘的早安快跑，为你送出的是 Boogie Boogie， 来自于吴建豪的这一段哈。 你们能看到吗？话筒推开前两秒都没有声音，突然觉得我要是不喘气的话会被队友说我划水。 嗯，对， 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喘。 但你知道子琪说 PD 跑太快，大佐还没跟上来。哎呀，不一定，大佐一会儿就来了，但大佐今天确实也蛮划水的哈。 你看大佐跟 PD 现在就没学什么好啊，净学了划水。吴明说最后终于听明白了，所以 PD 一直都不跑是因为鞋没选对呗。 我鞋其实选的还蛮对的，上次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就在我这个体重级别，这双鞋应该是顶级了吧？就前两天有人说 ，PD 你要再不跑，你把你这双鞋给我呗。然后说 糟蹋了鞋， 没多大号都没关系。然后呢，你多大号啊？然后 我多大脚？ 底下有个人说没事儿，你应该说是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对吧？ 这也算是一个梗了吧？哎、 嗯， 今天要聊的是， 那就是跟梗有关系的事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开启早秀的日常玩梗时刻，快来说一说你最近知道哪些全新的梗，还有哪些被玩坏的梗吧。那什么，一会儿你们俩好好聊天啊。 小佑，你出去。 一天跟 PD 就不学点好，净划了鞋，又学了些划水。 14秒，哎呀，我跟你说哦，静鱼，拉住咖的时候1分钟，给我就14秒。 PD， 你多说 点，你好歹给我个梗啊，是不是 ？PD 会说你就多说点。 那我今天没有。 你看我又给你提供新梗了吧？会说你就多说点。 会，这是什么梗？ 这是之前的一个老梗。 哎呀，说不出来什么梗，但哎，大家就不要老说这什么滑盆的事了哈，好吧？而且呢，下次如果打滑盆的话，请打两个屁，好不好？显得跟 rapper 比较像一点哈。 哎呀，今天大家给我们提供了好多，以前聊到了老梗，还有最近知道的一些新梗。在上班路上我们一起来玩玩梗，当然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这个我没有听过哈，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大家来做一个上班路上的梗交换。 生活当中呢还得去多多寻找一下，你像周杰伦就把梗玩得飞起哈，就我觉得原来什么格林童话之类的东西已经是特别就是耳熟能详了嘛，在这种场景当中还能制造出全新的全新的床边故事，来感受一下。

Cherry on Top 来自于 Yuha 这首歌曲呢，就最近呢也是比较火，而且呢这个 MV 还是非常可爱的，可爱的感觉呢，非常符合早秀的氛围，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同时多学点梗好不好 啊？同时去看一下这个 MV 是吗？ 对， 活力元气的感觉。但今天早秀带给大家的可不是这种活力元气的青春的感觉，而是处处充满着欢乐的梗的感觉。 哎，是 Charlie Puth 说这个在早秀呢 PD 的梗太多了。是我那天数了数我来早秀之后的名号，拜大家所赐和我自己独创， 差不多也就20多个吧。 对，什么呼市费翔啊，月亮小哥哥啊， 啊，这都是已经比较早了。 这是早古早，现在什么郭 PD 啊？ 最新的是华盆， 华盆， 上有 rapper， 下有华盆。 是，然后呢，关键是有很多小耳朵还不太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无名说，露露大哥你要常来啊，早秀的梗超级多，一般人都跟不上节奏的。所以他们怎么来呢？景瑜同学，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现在不出所料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早安音乐秀，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了。 什么不出所料，你这个人你也稍微看一看吧。 不用看， 不出所料， 我相信我们的小耳朵，我们怎么可能从一位上滑下去呢？ 太横了。来，我们来看看梗啊，大家呢真的是挺会玩梗的。子琪说呢，梗这个事儿，比如说桔梗，买的桔梗呢本来是喝粥时候吃的， 不是这个梗，你给我清醒一点。 他说，但是呢，现在我吃米饭也配它，吃面条也配它，吃馒头也配它，吃饼也配它。 你这个是家里面梗最多的菜。 哎，是。这个 Dew Pure 说，有的梗我也不太了解，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说多喝热水这个词儿，竟然被熊人用来形容男人很渣。 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很渣倒算不上，最起码。不长眼不长心，是差不多的哈。 好多的梗呢其实跟着最近的比较热门的一些新闻一起出来的哈，比如今天大家就一直在撺掇我们俩在直播间里吵架，不好意思，可能让大家失望了。 我们俩从来不吵架。 不，我们两个话筒开着的时候是不会吵架的， 从来不在人前吵架，是吧？ 都在背后打架。但卡东说，我们永远不用担心乾隆白菜这事儿会发生在月月鸟和鱼鱼子身上，因为即便月月鸟摔门而出，鱼鱼子也会在后面悠悠的唱我的心为你留门。 啥呀，我跟你说这个事不会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乾隆白菜我会做。 它 就是个凉菜。 哎，这我说的不重点不是凉菜。 是，哎，但是这个梗怎么说呢，确实啊，你比如说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它只能算一个知识梗。它没法用出来，它不像绝绝子啊 YYDS 之类的，对不对啊？我总不能说你今天一过来我说，哎，你长得好，你今天穿的这身好好看啊，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哎，但你看有一些出圈的梗就是因为很好用，比如像当代孟山人提到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这个好老啊，主要是吧？ 对，还有像用户1840IG 提到那个不懂球的胖子 啊，哎，对对对，这个还可以啊。但是你说你有些老梗，你要现在用的话就很奇怪了。比如说你是哥哥还是妹妹？ 你这个老梗， 咱俩往上冲浪一下。 哎呀，那 OICQ 是吧？ 对对对， 不配这个聊天软件都感觉配不上你刚刚那些梗了。 他们上次说就是许嵩，前两天我们当时 Listen to One 的时候也说了很多嘛，但许嵩的歌曲呢陪着很多人走过了青春。然后有人就翻出了一首许嵩的歌词，说你的 OICQ 号码请给我一下啊。 不想提当年那 茬事。 OICQ 是吧， 我上次听说 OICQ 这个词儿还是在上次。 你上次看来很晚近啊。 上次就是在跟你聊什么网上冲浪这样的话题的时候。 对，还有什么早 C 晚 A。 哎呀，就是静鱼呢特别喜欢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些梗哈。 哎呀，因为就是新兴人类嘛，总是冲在网上冲浪的第一线。 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梗，来赶快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发现不用大家玩坏，今天我们自己聊这些梗就基本快玩坏了哈。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音乐很爽。 哎呀，梗呢已经说了很多了，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我们先攒攒梗好不好，传传梗，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继续说一下。来看一下最近的奇幻爱情剧《夜旅人》呢，是最近杀青了。该剧呢是由邓伦、倪妮来领衔主演的。这部剧呢主要讲述的在2021年的上海，倪妮饰演的法医专家在家撞见了从1937年穿越而来的由邓伦饰演的盛清让。 嗯， 然后两个人呢从一开始的不可思议，后来逐渐接受事实，两个人也在频繁的穿越中逐渐相知相恋。 对，虽然这个穿越的题材已经不算新颖了啊，之前也有电影电视剧逐渐涉猎过，但可以说很多的剧目把它玩坏了。但是呢邓伦和倪妮两位演员再加上大国就是家国大爱的这种题材，哎，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看到剧情设定的时候就在想说，这咱得借着穿越运点啥呀？你说1937年 运点梗，2021 回去1937年的梗恐怕我们也听不懂吧。 对，然后2021年穿越回去说，你真是 YYDS 绝绝子呀， 那你还真的算是一个奇迹呢。 嗯，好了，你知道我的连歌套路啊。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 NQMM 带了一首歌， 是什么 NQMM 南拳我听到这首歌曲奇迹 Miracle。 每一天我要带领自己与你更靠近，发誓要尽全力指引昨天的自己，到今天我依然不停地的喜欢着你，那心情多不可思议。这未知的轨迹，那些从前的约定决定了我们相遇，放马尾的你轻轻出现，能这样遇见我是种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你美丽脸庞上亲吻是我的誓言，我能等坐着你可以演唱着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每一次只是将我用手藏进你手心，就能感觉到那爱情在脉搏里定型。当时间匆匆忙忙凭些生存的考卷，我们放下了抵不及绝回答， 青春就像每次偷来出手的刹那， 除了紧握不紧都能画出彩虹的弧形， 广大的世界里命运安排渺小的相遇， 机长的我们期待着下一场比赛仍有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陪伴着我数学的好学生去见，那吉他琴弦曾经立着在手上的剑，也就像空气里被叠着汗水的气味，有些是我们爱翻阅的旧的纪念，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可努力，拼命向前向前直到缘分解开谜底，但是讨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这一切多值得去感谢。战斗呀还在持续啊，和命运对弈好与坏都有诗意，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你美丽脸庞上亲吻是我的誓言，我们并肩走着你回忆也唱着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我们并肩走着你回忆也唱着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要一直在一起哦。

当然了，这个周星哲也在歌曲当中串烧加入了自己的歌曲《如果雨知道》啊。 嗯，他们也讲述了在时空下男女生对于感情的不同看法啊，挺好听的，一种挺朦胧又真切的感觉。因为 是 大家对杨千嬅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两年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播放周星哲，算是新生代音乐人当中非常实力强劲的一位了。 是。 那除此之外呢，吕方和翟潇闻也是深情合唱了《朋友别哭》。 对，但我们今天呢不放这两个人的歌曲啊，我们要说到的是萧敬腾和张碧晨这两个人的高难度合唱。一首一眼瞬间，其实呢我当时就特别期待这个现场。这首歌曲在老萧的歌曲当中也算是非常温柔好听，同时呢要唱功拉满的。 哎，是的， 找到了张碧晨，这件事情就靠谱了，对不对啊？ 对，因为在节目当中萧敬腾一开始是顶替齐秦老师来跟张碧晨继续当一个合作的嘛，这个节目主打的一个卖点就是老带新，所以当时呢张碧晨选择了一首自己新专辑的歌曲 Interstellar， 然后跟萧敬腾两个人就唱的火花四溢啊。这次又高难度合唱一眼瞬间，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就足够我熬过千年。 哇，没有梗，但是呢却充满了温柔，感受一下一眼瞬间。 洒在长长路上，想念的冰凉，你知道吗，你浅浅的微笑，深似海的眼光，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 你想心吗，这是命吗，这次我们放弃抵抗，哪怕拥抱在身上画下深深的伤，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不该离太远。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 瞬间这首歌曲，就是这是我听的不多的，好像比原曲就是更加打动人，尤其在舞台当中两个人音准都极其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现场的话，可能会让歌手达到一种在录音棚当中更好的一种效果哈。 其实这也就是让非常厉害的两位歌手在一起合作就碰撞出新的火花，给人一种全新视听享受的感觉啊。 对， 再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梗的话题，今天其实很多朋友聊到的这个梗跟音乐也是有关系的，比如一飞提到了说，你们刚刚不是放了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吗？其实周杰伦的专辑依然范特西里面就有两个非常出圈的梗，一个就是听妈妈的话里面的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那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出圈吧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早安游乐场还专门有那个片花的哈，小朋友 是啊。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红磨坊的那句哎呦不错哦啊，这句话现在已经变成口头禅了、 哎、那句话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本身因为就是周杰伦太爱说这句话了， 对、 周杰伦自己把这个变成了一个 梗，自己把它玩成了一个梗、 直接这么说啊。但是日清有人说，要说哪些梗被玩化了，早秀就经常玩别人梗，邻居家的 Toyota 看着日落、啊、 他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 是啊。还有这个 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知道你会唱，你在这个不光在早安，你在晚间节目当中也唱过啊你就是试将这首歌曲推广到底， 串串门嘛。 对，泪乱心田说，还有一个是有一种想念叫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望穿秋裤、啊、你刚才不懂的秋裤梗在这里啊。 对对对， Jack Wolf 跟我们也解释了一下啊，对，就是说这个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 哎，是是是。还有这个无名8059打了三个汉字啊、但是你拼出来能拼出一句 sorry Sorry 应该这么说啊。 愁一唱 啊不能去往下说了，不能了不能了 那今天好多人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梗哈，跟你提到的这个梗里面的主人公有关系的， 怎么说， 冲哈 冲哈是啥呀，你刚才给我解释了一下，我大概知道，就是 其实娜扎挺可怜的，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他受邀去参加韩国的一个颁奖典礼，但那个现场的时候收音特别不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也没有耳麦没有反送，但是你声音要大一些，他也听不到自己声音有多大，后来回来的时候看播出说原来自己太老实了，人家跟他说声音大一点他就真的往外喊他就当时说那个加上英语比较蹩脚一些，就是2019 music solo performance 冲哈， 你学的简直毫无模仿痕迹感觉你就是说英语也是这样的吧， 我没有 气坏了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模仿小天才，哎，你看又是一个梗对不对， 对对对，平平无奇的 天才哎，但是你刚才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忽然想起我这儿有英语梗啊，就是那个 Are you OK 对，雷军老师的那个啊OK thank you 什么 那是后来人给他改的歌了 对 Are you OK India me fans 哎呀这个真的太多的梗了、 好了 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交换梗啊，以前的老梗也可以，你新近听到的新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你比较喜欢玩的梗。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Alice Merton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Lash Out。 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有首叫 No Roots， 但是我现在只想问静宇一句话， 后悔 刚才你那句穷话，你是 What are you 弄啥嘞？ What are you 弄啥嘞？ 弄啥嘞？ 我为什么又要开始学大家的梗啊？ 不是，你刚才那个穷话显得啊，就真的，我跟你说一分毫不差。 我很后悔，我为什么要在节目里面学穷话？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现在所有的朋友都过来说，基于原因啊，鱼子给自己加个精，厉害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节目里学穷话？ 来，我来说一下凯的这句话。 我离我知性女主播的道路已经越来越远了。 他说呢，聊天室的小耳朵们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这里。但是我一个梗都不会办怎么办？ 你刚刚就已经 这句其实是当时一句，就是广西方言说出来会很有意思、啊、 是。还有露露最近很学校提到了一个梗，哎，这个我不知道 PD 知不知道 啊？怎么说？ 老年人，我就像瓜田里的茶一样， 瓜田渣吧， 渣渣渣，对，瓜田里的渣一样。 你才老年人，连渣都不知道。 就有一天的时候，我们群里面大家都在发瓜，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大概好像是开完会回来了之后，大概有几百条留言说，你们等等让我先补一下，我现在就像瓜田里的渣一样，感觉在上蹿下跳。 对，但是你看很多词你说的对，就是你平常日常用出来你都不觉得它是梗。 嗯， 扎，你刚才说瓜田里的渣一下， 对， 哎呦，你们都说我是老年人，就扎心了，老铁。 哎呦，您这个 是不是也是个梗？ 对 吧？但是你看这个啊，这个我王静泽就是今天怎么样、我也不会吃第一口饭， 对， 真香啊。 还有刚刚有一位朋友提到了，打工是不可能打的、这辈子也 这就是说嘛，就是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就是跟那个是差不多的啊。 今天梗真的太多了啊， 是， 但很多的梗用痴心绝对这句话回大家大可不必啊、 所以呢， 比如说像我学穷号真的就大可不必。 但是你还是 VR Family 是吧、我们还得，哎呦，今天全部都是梗、到处乱飞。 是茶，就是瓜田里的茶。 是茶吗？ 对呀、我说对的，你纠正我。 那我赶快， 我要摔门而出了。 我赶快走个广告，你别呀，哎呀，那个，你说的都对，好吧？ 对， 你说的都对， 我说都对是吗？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我想问一句，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自己的？ PD，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啊， 台里罚我那200块钱，啥钱给报了？ 为啥？ 我说的是对的，你给我更正错了。 但我就问你，我刚才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你是不是感觉 对， 好像是我说错了？ 就瞬间开始怀疑自己说，说啊，真的是瓜田里的渣吗？我怎么一直记得是茶呢？ 好了，这个不重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音乐记录的节目《中国这么美》，最近呢要在腾讯视频播出了，阵容呢包括痛仰、张大怂、莫西子诗和康姆士等音乐人啊。 他们将会去往中国的9个城镇观察并且体验当地的生活。 是， 总的来说呢，这些音乐人特别纯粹且率真的一面哈、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感受得到。因为音乐人相对来讲他们都比较单纯，然后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会更容易激发出来他们的灵感， 有道理， 来体会、对、 啊、 我们国家大好河山当中的独特味道。 是， 悄悄的说又有点像乐队团建。 既然这么团建的话，我觉得既然有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康姆士，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中央海岸。 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听康姆士？ 我爱听这首歌曲中央海岸。 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灯火在溶解，去掉孤单凋谢，在繁华的街人浪淹没想念，交错的空间要兜多少的钱才有可能和你遇见。如白末班的地铁，世界刚入眠，而你在眼前晃了几遍，这一刻的感觉终于发现 I need to call you call you call you。 电视里的画面，繁琐的人间，城市的海岸线慢慢的溶解，心跳节奏改变，浪费的时间从未有的新鲜，难以言语无法遮掩，风在屋顶闭着眼，听风儿吹来，太阳的照亮在你耳边。 sunshine, so pretty sunshine, just like Grace Bluebird.从未有的新鲜，难以言喻，无法遮掩。你在屋顶闭着眼，听风儿吹来，看着这脸在你耳边，亲吻过你的脸，终于发觉，好大的 feel falling falling falling。Sunshine, so pretty sunshine, just like Grace Bluebird. I know your heart is gonna funky groove. 来自于大都会乐团的一首歌曲《中央海岸》，我就问你好不好听？ 你播什么都好听， 嗯， 你说什么都对。 不，刚才有人呢把这句话给你加了一句，今天最后一个经典梗啊， 嗯， 王女士说什么都对，原来是 谁让你说我姓王的？真是，大家都只知道我叫静瑜， 谁不知道你叫王静瑜？ 哎呀，不要连名带姓的叫我。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梗的确实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玩的也挺开心的，因为。嗯，本来我想让大家吐槽一下梗，但发现大家不仅没吐槽，反而 梗太多了， 反而学了一嘴梗，说话又好听，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本来想吐槽一下，说现在这些梗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新兴的更新的太快了。 是， 但现在突然发现说，哎，今天在早秀学了好多有意思的梗哈，今后生活可以用起来。 我们发现就不是一个批判性的节目，你们完全没有办法批判下去。 没关系，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批判的节目，我们是一个快乐的节目，要给大家的上班路上带来快乐，带着今天的开心，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吧。 是。最好呢是跟你的爱人把满嘴的情话都变成梗。 你这是要干嘛？又要给大家梳想你的夜吗？ 也不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吧？什么？哎，还有啥来着？ 就土味情话，我不愿意记得那么清楚。 好了，我们有空再开一期土味情话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所有的节目。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最后一首歌， 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内容，不是所有的节目。接下来还有汽车音乐会。 这不就是今天？哎，好了。你说什么都对，王女士。 你这个 PD 啊，就名字叫九七四 DJ， 然后还要把人家今天的节目都给人做一个总结。 稍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吧，一会儿汽车音乐会呢将跟你分享更多有意思的东西。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了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